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星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哈喽各位好，我是主播心情，欢迎来到今天的新星车帮，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心情新资讯。 心情新资讯， 近日长安欧尚品牌旗下的欧力威 EV 正式在杭州上市了。新车以欧力威为基础，增加电动车的相应蓝色的设计元素，那续航里程呢达到了252千米。不过在发布会上的时候呢，长安欧尚并未公布新车的具体车型和售价。在发布会上也品牌宣布了今年的新车计划，2017年也将推出长安欧力威 EV、 长安奔奔 mini EV、 长安之星九 EV 和长安欧诺 EV 等四款车型的新能源车型。而此次发布的长安欧力威 EV 是长安欧尚品牌旗下设立的新能源领域的首款战略车型，目前已经被收入到3月1号工信部发布的第二批推荐车型的目录当中。那这款车的亮点呢，首先是它的设计比较时尚，有很大的空间优势。第二呢，就是它采用的是第三代智驱系统，整车最高达到了每小时130千米，续航里程达到了252千米。在外观和内饰方面呢，欧力威 EV 与欧力威车型几乎是没有差异的，只是在细节上采用了电动车常用的蓝色饰条点缀线体电动车的车身。欧力威 EV 配备有智能的坡度自平衡技术，整车的控制器自动检测坡度大小，无论是前进还是倒车呢，都能够确保不溜坡。欧力威 EV 还采用了完善的全网故障诊断和保护系统，对于运行中的车辆在后台实时监控，并能够提前预警，可以自主的维护和快速的响应，确保我们车里的安全。在动力方面呢，高效驱动电机的峰值功率可以达到67千瓦，而峰值扭矩达到了240牛米，整车最高车速达到每小时130千米。不仅如此，长安欧力威 EV 采用的是智能热管理系统，使它的续航里程比普通的系统提升了5%，达到了252千米的超长续航里程。长安欧尚品牌与乐道用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双方签署了20000台订单的合同，开创了以租代售的营销新模式。下面让我们把视线聚焦在日内瓦车展吧。在2017年日内瓦车展正式拉开帷幕，本次车展当中呢，斯巴鲁汽车正式对外发布了旗下的新车型，全新一代的斯巴鲁 XV。新车搭载的是来自第五代翼豹车型的2.0升直喷自然吸气发动机。据悉，新车将在2017年底引入中国市场。外观方面呢，新车采用的是更加时尚动感的造型设计。前脸部分，新车搭配的是黑色条幅搭配黑色网状材料的进气格栅，那新车也采用了全新设计的前大灯组的造型，融入了 LED 日间行车灯，更显得犀利一点。在车身的侧面部分呢，全新一代的斯巴鲁 XV 车型增加了宽边轮眉和小包围，并换装了一套大尺寸的轮胎和新样式的双五幅双色轮网。那在内饰方面呢，全新一代的斯巴鲁 XV 车型配备的是3幅式多功能方向盘和大尺寸中控显示屏，使新车呢显得运动感十足，并且该车显示屏配备了触控式的按键。再来关注一下长城汽车二月的销量。长城汽车公布产销快报，二月销量新车77496辆，较去年同期增长了30.68%，一到二月累计销售168729辆，同比增长12.56%。当中哈弗 SUV 依然保持着领先的优势，二月共计销售66882辆，同比增幅高达33.72%，一到二月累计销售148415辆，同比增长19.51%。那具体到车型呢，在二月销量中，明星车型哈弗 H 六的表现依旧稳健，本月销售33684辆，年度累计销售79677辆，同比增长不大。然而从单车月销量来看，表现依然是值得肯定的。而今年2月19号在哈弗品牌百万庆典现场的时候，长城汽车也推出了全新的哈弗 H6。 据悉，在全新车型助力下，哈弗 H6 的销量再创高峰，强力冲击全球 SUV 单品销量冠军。以上就是今天的心情新资讯，来让我们听首歌吧。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欢迎试驾星星车吧，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星星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星星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好心情，好音乐，懂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心情邀你来入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Hello， 各位好，来让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的心情车新闻。 心情车新闻。 很多朋友买了新车回家呢，但是对于新车的功能呢却只是一知半解，常常会有一些疑问啊，比如我的方向盘锁住了没法动了，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之类的问题。其实这并不是真的出了故障，而是车辆设计者为了保护车上人员以及车辆本身而设计的伪故障。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聊聊车上都会出现哪些伪故障。首先呢，很多朋友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问题，方向盘锁住了，那其实我们通常只有在驻车后的方向盘才会自动锁死，这个功能呢其实是用来防盗的，虽然比较原始，尤其是和电子防盗器相比显得很古老了，但是真的出现了偷车贼的时候，即便他成功的将车子启动了，方向盘也没有办法转动，倒车指数还是相当高的。不过有的时候我们在停车时候，方向盘处在某一个角度，而这个角度呢刚好可以扭动钥匙点火，却不能解锁，就会出现方向盘锁住没有办法动的情况啊。那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的右手要轻拧钥匙，左手呢轻转方向盘，方向盘就可以解锁了。第二点呢，就是有的朋友问啊，说电瓶有电但是车没有办法启动怎么办？其实有时候车辆没有办法启动，下车检查一下会发现一切正常，电瓶也有电，就是没有办法启动，这是为什么呢？像这种情况一般就是车主把档位挂在了 D 档，没有推回到 P 档，然后在 D 档的位置就启动了所造成的结果。因为 D 档啊是行驶档，离合器是没有分离的，发动机的动力会直接传送给车轮，所以厂家会将车设计成仅允许 P 档和 N 档启动。另外还有很多的车辆被设计成不挂 P 档不能熄火的保护模式。再来让我们看看，就是已经系了安全带提示音却还是响，这是怎么回事呢？有的朋友可能经常会发现这样的问题啊，就是明明我已经系了安全带了，但是提示音还是响个没完。像这种情况呢，可能就是车门没有关闭，或者是手刹没有完全松开造成的。这时候我们可以看看仪表盘上的灯，车门未关和手刹未松开都会有提示灯的，根据提示灯把车门关好或者是把手刹松开就可以了。很多新车主也会觉得说，我锁车后怎么还有一边的灯是亮着的呢？停好车把车锁上之后仍然有一边的车灯是亮着的，像这种情况虽然比较少，但是大部分人碰到之后都不知所措，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种情况多半是转向灯的拨杆没有回位造成的，只要将拨杆回位即可了。其实这是车辆路边停车灯的功能，这项功能可以让车灯在锁车之后呢依然保持低耗电量亮着，那目的呢是在没有路灯的地方提醒来往车辆注意到路边有车停着，这在欧洲的一些国家呢是强制必须存在的一个功能。来，再让我们看看，就是很多车主说在车子发动时雨刷会小幅度动一下，这项功能是怎么回事啊？ 其实这项功能呢，是为了防止雨刷器长时间在玻璃上经历风吹日晒与车子的玻璃粘连而设计的功能。因为一旦粘连啊，则意味着雨刷器报废了，并且这多半是中高端车型上会出现的一项比较贴心的功能，所以大家就不要在意了。最后一点呢，就是很多朋友说我启动的时候突然发现敲桌子的声音，那车辆在启动的时候会发出一种类似于敲桌子一样的声音，很多朋友管这个叫做异响。其实这并不是异响，这是车上 ABS 泵发出的声音。当 ABS 泵接通电源自检时，多半会发出这个声音。同时在你急刹车时， ABS 泵也会工作并发出这样的声音，但是声音相比启动时敲桌子声会更加连贯，更加急促一些。所以刚刚说的这几种情况呢，都是我们在行车路上会出现的尾故障，你还是不用去过多的担心啦。再来让我们关注一个有意思的事情，不知道新手司机有没有注意到，在行车的路上会关注到车上有类似于天线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用途，是用来避雷的吗？还是打电话时接收信号的呢？其实这是一种天线的种类，仔细来说呢有很多的，比如说像针对汽车上比较常见的几种类型，那今天心情也跟大家来聊一聊。首先如果是车子自带天线的话呢，有可能是 FM 的天线，用来接收信号的，可以听我们的星星车帮的节目。那一般车上呢都会有 FM 的收音机使用天线来接收信号，有的车上将天线隐藏在了前挡风玻璃上，但是效果也是一样的。还有一种就是后安装的天线，那这种情况也分为两类。第一种呢是简单的天线，没有任何作用，只是用来美化车型的，使它更加美观。那另外一种呢就是无线电台的增强电线，有许多人呢喜欢安装这一类，一般都是安装在像尾箱啊还有掀背门上。那第三种呢就是有一种特殊的用途天线了，例如像警车上的天线还有高级汽车上的天线用途都是不一样的。那宝马汽车上安装的天线呢，有具有空气扰流的空气动力学的作用。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心情车新闻，让我们来听首歌吧。 You play my song, please, please play it all night long. Hello, Mr. DJ, on the radio. Calling every station on the air, sending out the message everywhere. Tell it everybody on the radio.

在车身的线条方面呢，同样是有着饱满有力的。欧蓝德的车身线条更为柔和，但是却有着如同美国车那般的肌肉感觉，让我们觉得很壮实。而翼虎的车身线条呢更为凌厉一些。那再看看尾部车型的对比，两款车的车尾呢都有着明显的层次感，而欧蓝德的尾部线条更加的简单协调，而翼虎的线条呢则更加的相对复杂一点。再来让我们看看前脸的细节 PK。 我个人是觉得这欧蓝德的前车车灯更加有神一些，而且有点面露凶光的感觉。日行灯呢让欧蓝德的档次也提高了一个层次，而翼虎的前大灯呢则显得不那么干练，还有点小小的臃肿。再来看看车细节的对比呢，也是比较具有匠心的。欧蓝德后视镜采用的是双色的设计，而黑色的后视镜的翼虎呢更显得时尚一些。另外两车的后视镜都集成了转向灯。门把手方面呢，欧蓝德采用的是镀铬把手，而翼虎呢则是用车身同色的把手。在尾灯方面呢，欧蓝德更加凌厉的设计同样比翼虎的更精神一些。不过后杠下方的排气管，欧蓝德给人一种似乎穿越到30年前的既视感。相比之下呢，这翼虎就更像一台现代车了。再来让我们看看轮胎方面，欧蓝德和翼虎的轮毂都不约而同的采用的是五辐式花瓣型的设计，不过欧蓝德的设计似乎更加的别出匠心一点。而轮胎尺寸方面呢，则是翼虎的比欧蓝德稍微大一点。如果仅看外观比拼的话呢，这个本来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的事呢。就像有的人喜欢迪丽热巴，而有的人喜欢古力娜扎一样，其实所有的很多外形拼的都是各有千秋，算打个平手吧。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内饰方面的对比，在这个同样价格之下呢，欧蓝德更加的丰富一些。欧蓝德和翼虎都采用了传统的 T 字型的设计，但是明显感觉到欧蓝德的内饰质感要更好一点，钢琴烤漆呢看上去比较有档次，反而翼虎的内饰的塑料感就比较强了。再让我们看看驾驶员区来品品这个科技感怎么样。这两车采用的都是三辐式的多功能方向盘，而欧蓝德的方向盘的握感比较偏硬，翼虎的呢则相对舒服一点。在仪表盘上，欧蓝德采用的是传统的双盘式设计，翼虎采用的是双炮筒的设计，更加有战斗气息。一键启动两车均有配备，提高了驾驶的便捷性。我们很多年轻人都比较重视中控操作区谁更酷一点，其实两车都配备了8英寸的中控大屏，翼虎的设计更加让人觉得有使用的欲望，但中高配车型上才有的配备，而欧蓝德呢却是全系的标配，相对厚道一些。在空调方面呢，欧蓝德采用的是自动空调，并且有分区独立的控制，翼虎也同样装备了分区独立控制的自动空调，不过在造型上呢看起来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普通廉价的感觉。两款车都配备了4门电动车窗，在自动大灯后视镜电动调节功能都没有缺席的情况下，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天窗方面呢，欧蓝德的标准天窗和翼虎的全景天窗相比多少看起来有点普通了，而欧蓝德开启的面积呢略大于翼虎。两款车的前悬挂都是麦弗逊式悬挂，后悬挂呢也都为多连杆式的独立悬挂。再让我们看看两款车型的最大亮点，广汽三菱最大的优势呢是在于搭载的是 SAWC 的四驱系统，相对于同级别的其他 SUV 具有着更强的脱困能力。而长安福特翼虎呢用的是 1.5T 发动机，有着强大的动力，只需要轻点油门就能够体会它的活跃了，同时小排量也带来的燃油经济性有相应的提升。寻找诗和远方一定需要有一辆更可靠的 SUV 车型作为伴侣，而欧蓝德和翼虎可以算是这个领域里最靠谱的存在了，只是两款车在方向上都有所区别。欧蓝德更加注重 SUV 的刚性和脱困能力，如果需要跑一些比较复杂的路况会更加得心应手，而翼虎呢则是在城市里跑得更加有劲。至于选择谁，要看看您要带的女神们去的诗和远方是哪儿了。反正对于男人来说，有漂亮姑娘的地方就是诗和远方吧。以上就是今天的标新立异，让我们听首歌吧。 You said it in a simple way, 4 a.m. the second day. How strange that I don't know you at all. We stumbled through the long goodbye, one last kiss then catch your flight. Right when I was just about to fall, I told myself don't get attached, but in my mind I play it back, spinning faster than love, playing that took it.

悠长时光。虚实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欢迎试驾星星车吧，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星星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星星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好心情，好音乐，懂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心情邀你来入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陪伴你的车辆生活。Hello， 各位好，关注一下今天的耳目一新。 耳目一新。 虽然开车已经是常见的问题了，但是如果你是汽车小白的话，有很多问题是搞不清楚的。比如今天我们就要讲讲这个发动机舱很脏，可不可以用直接水枪来冲洗呢？首先来说一下发动机舱很脏的这个危害，比如厚厚的灰尘会影响散热呀，会让橡胶塑料过快的老化等，因此我们一定要注意定期的清洁一下发动机舱。在生活当中，有不少人都会选择直接拿水枪冲洗。在这里呢，心情也有几位司机朋友，大家一致认为这种方法是不可取的。首先，高压水枪对于很多的零部件呢都有损坏的力度，其次水冲过后呢，如果发动机舱内本来就是有油垢的话，冲水后反而会变得更脏，并且会容易锈蚀，甚至会出现发动机被损坏的个案。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清洁发动机舱怎么样才是正确的。很多人说为了爱车不出故障，建议大家还是不要用直接水冲洗，即使非要用水冲洗，也不要选择高压水枪，尽量选择低压的水枪。其实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到汽车的保养店找专门人的清洁。如果想要省钱的话呢，在保养点找人清洗的时候，可以在一旁看着，看看他们是怎么清洗的，都用了哪些工具，都有什么步骤，这样自己就可以置办一些工具 DIY 了。找一个天气晴好的午后，准备好气葫芦、喷壶、刷子、抹布等等物件，按照步骤慢慢操作，自己动手清洁，这样又清洁了机舱，又锻炼了身体，也是一举两得的事呢。再让我们关注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不知道大家听过这样的一个笑话没有？有朋友过去去取钱，因为没有车位呢，就把车子停到了路边，怕交警贴发条，就让他的一个朋友在门口蹲着看着交警。然后他就和这个朋友说了，如果交警来了，就让他到银行和他说。这个时候他正在取钱呢，这哥们儿进来，大哥，警察来了。接着他就被四五个保安摁在了地上。不知道这样的笑话你有没有遇到过呢？的确啊，现在交通都比较拥堵了，也限号了，私家车太多，摇号了，车位难找，心就碎了。在地图上查了，导航也开了，方圆几里也绕了，车场位置就是真的不见影。那开车我们在外面难免会遇到一些比较紧急的事情，周围又没有停车位，所以不得不停在路边。往往像这种情况下啊，当我们几分钟之后才会回到车边的时候，正好遇到交警对你的车子进行拍照取证，一副要随时被罚的架势。这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化解危机呢？首先我们要确认两点，你有没有影响他人通过，没有横在人行道上，没有挡住了其他的车辆。第二呢，你停的车子没有逆向，大家都顺着，就你反着，这肯定是不行的。那有几种情况也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首先交警拍照的这第一种情况，当看见交警正准备对着你的停车行为进行取证的时候，你只需要迅速的拉开车门回到驾驶位置上正常驾驶就可以了。因为在证据的照片中呢，驾驶位置上有驾驶员的是不能作为机动车违反 规定停放，且驾驶人不在现场，或者在现场拒绝立即驶停，妨碍到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行为进行处罚。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交警贴罚单。当我们看到交警正在准备给你的汽车贴条的时候，你可以边打开手机的录像功能，边告诉交警你临时停了一下，现在马上离开。如果交警仍然执意要贴条，那么这段录像就可以作为申诉和复议的证据。因为如果驾驶人员在场，交警应该指出违法行为，予以口头警告，令驾驶员马上驶离，驾驶员只要快速驶离即可。所以在这里呢，心情也提醒各位司机朋友，避免处罚的最有效的方法呢，就是遵守交通法规。像这样争吵啊、狡辩啊、生气啊、送烟都是被 out 的行为，没有实际用意，更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当然了，如果您碰到了交警贴条的事情，按照上面的两条再说几句好听的话，应该就免于罚款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星星车帮全部内容，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情感浓情至深却太过遥远，在十里桃里能感受到的温存厚爱，如今在波士成达也能感受到哦。现在就带各位听众体验波士成达今生今世的一波大回馈活动，为您浓情奉上专属的特别。